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飘过去，好珍惜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。

能带上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珍惜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世界里找到安稳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3月18号，星期日。今天的天气呢，照比昨天有所回升，所以你打算去哪里踏青呢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度，最高气温1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度到11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海淀在2度到14度，丰台3度到14度，大兴在1度到1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黑龙潭在1度到13度，火焰山在0度到12度，京东大溶洞在0度到14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剩菜不能长时间留着。我们平时吃的剩菜时间呢，不能放太久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剩菜呢，最好是能在5-6个小时之内吃掉。存放时间过长呢，食物中细菌就会释放出化学性毒素，通过加热也是无法去除的哦。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，在京西不远呢，也有一片山水美得惊人，这里就是十渡。这里山奇水秀，古壁峭立，素有京西小桂林的美誉。十渡境内的拒马河长度共31.89公里，从去年8月河长制实行以来呢，已经成功封堵了沿岸的42处排污口，如今水清了，体验也就更好了。等着天气再暖和一些，扶老携幼，拉上小伙伴，说走就走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五一假期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追寻一段历史，穿梭于乌兹别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历史的峡谷之间，触摸古波斯的古城遗迹，寻找丝路之光。咨询电话010-5175-1969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品质消费，美好生活。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，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提醒您，合理消费，依法维权，共同创建放心消费环境，共享首都美好生活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2018年新三板政策导向如何？创新层试点能解决堰塞湖问题吗？3月24日至25日，2018第二届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顺义召开，报名热线0105158-1866，5158-1866。

着逍遥，跟在他身旁。我愿他拉着细细的皮鞭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我愿他拉着细细的皮鞭，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我是阿哲张信哲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。